都算硬汉子，缘分信抛开一切温艳遇，无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荆棘，满脑提字，扮尽数次恋某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 ，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发展，一于令佢 like 陪漫播写首相恋的故事。 咪埋你啊！我同你之间已经完啦，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 哎呀，做得好啊，尤美千做得好啊，继续系咁啱啦。 如果你仲唔走嘅， 小心啊！ 好啦，点会咁噶？咁就意外啦，点 会有嘅？ 系点嘅？又有 不恋爱的女性。 机会只有一次嘅啫。 我以后都可以同你喺埋一齐啦，好啊好啊！ 哇，你个变态佬啊！ 手下留情啊，唔好啊！ 好，留你个死人头啊！ 哎呀，微博奶奶啊，我尤美子冇啦，尤美子。 海报算得系乜嘢？你接咗呢单生意，咪可以见到呢个梦中情人咯。 嗯？ 尤美子签嗰间道边影业公司嘅老细揾我哋帮手啊！照佢嘅推测，可能有人想杀尤美子，请你去保护佢啊！ 哇！呢次我孟波报到笋嘢啦，我一于之嘛，唔该晒，我而家去啦。 色中我鬼啊！ 孟波先生已经嚟咗， 请佢入嚟啊！啊！仪表不凡，果然猛料啊！系啦，孟波先生，多谢你帮手啊！我就是这里的老板啊。 你这里这幅海报拍得真是漂亮，还漂亮过我整烂了那幅。 喂，老细啊，你可不可以送几幅这些海报给我啊？最多我计你便宜一点。你就认为有人想杀他，所以请我来做保镖了吧？ 是啊，没错。最初那阵我都以为是一些意外来的，不过接二连三发生。 是这样，你有没有报到警啊？ 尤美子仲未曾知嘅，因为如果警方介入，我恐怕会影响呢套戏嘅拍摄进度。 唔通你心目中拍戏仲紧要过人命嘅？ 当然唔系啦，尤美子好有演戏天分，佢喺电影度系一粒灿烂嘅明珠。虽然有人话佢喺现实生活系一个冇感情嘅人，不过佢喺电影里边经常扮演恋爱少女，我感觉到佢演呢类型嘅角色仲未尽善尽美嘅。即使系咁，我对他亦非常之有信心，他的前途一定无可限量，我要栽培他成为天王巨星，所以今次我希望你帮下手。 是啦，到套戏正式上画嗰阵，你可唔可以送花张飞俾我咁啊？ 冇问题。 喂，你几好啊嘛？我系你嘅新经理人孟波啊。 奇啦，冇人嘅。 我、哦，哇，冇死啦！呢味嘢我最啱噶啦，正到尾啊！哇，好正啊！呢次真系冇死咯。 你系咪内裤嘅推销员啊？ 啊，唔系啊，我系你嘅新经理人孟波啊。 嗯。 乜佢咁噶？ 唔怪得知啲人话佢嘅人冷漠啦。啊，系啦，阿姐啊，你今日拍啲咩镜头咁啊？ 系摄影镜头啊。 咩话？肥婆奶奶佢话唔可以啊，咁只系分明俾啲机会啲麻甩佬博懵嘅啫。 要摄影嘅系响子，响子系我所演嘅角色。呢啲系剧情需要，你系经理人，应该有睇过剧本噶。 哼，唔怪得啲人话你冷漠啦。其实你都系女人嚟啫，好应该揾翻一个理想嘅对象嘅。 我最厌倦恋爱，我喺戏里边经常演啲一生浪漫嘅人，死于浪漫嘅。 咩啊？太偏激啦。嗯，系史密夫威信686嚟噃，系拍戏用嘅道具嚟啊。哼，而家啲玩具枪真系真嘅一样。嗯， 吓， 呢啲子弹系坚嘢嚟噶嘛？ 你对枪械好有认识咁喎。 唉，你话对女人嘅心理就话啫。嗯， 照我睇，你唔系经理人嚟嘅。 系经理人兼埋情人添啊。 系咪老细请你翻嚟保护我噶？ 我系情人。兼埋保镖啊！ 你真系可以保护到我。 喂，快啲啊！你边未得啊？你差啲喎。 睇嚟个片场冇咩唔妥啊！ 喂，你喺度做乜嘢啊？唔好阻住晒啦，行埋一边得唔得啊？ 哦。啊！呢啲子弹系边个入嘅咧？ 喂，你做咩啊？ 咩又系你啊？又做乜嘢啊？ 我想坐呢张凳啊。 嗯，冇得倾啊，先到先得，要坐坐地下啦。 喂，你个盲兵做乜嘢啊？你仲系导演凳嚟噶？ 先62级，23敌军 ，camera。 响子啊，唔该你唔好咁啦，你睇下，我买咗蛋糕俾你食啊。 cut cut， 我做咩啊？喂，你究竟想点样啊？ 嗯，喂，又几好味喎，衰鬼。我太紧张啦！ 哎，俾佢吹胀啊！拍哥，拍哥，拍哥，系啦，冇错啦，要温柔啲，锡佢，锡佢，锡佢 ！cut cut cut！ 喂，你又做乜嘢啊？ 我点知你啲口水有冇毒噶？唔好讲咁多，消毒先啦！ 系啊，俾你条友玩死我咯！ 诶，松手啲啊，喂！ 哎，送走啲啊，小心啲先得噶，搞掂啦。嗯，系啦，阿姐啊，你嗰条麻烦 友去咗边度啊？佢啊，去咗厕所啩。 咁好啦，好啦，睇嗰个麻烦友去咗厕所，我哋快啲拍啦。 先112级 ，one take one， camera 睇住你啦，我要报仇啊！ 咩料啊？点解会咁噶？ 哎呀，呢只系坚嘢嚟噶！ 麻波先生， 啊，又系呢条麻烦友啊，吹胀， 送佢归西啦！ 佢呢度系坚嘢嚟噶。 喂，唔知点解我得俾彩排嗰阵逼真好多啊？ 系啊，我都系咁样嘅感觉噶。 系，正啊正啊，继续拍，唔好停啊，唔好停噶，继续拍。哎呀！ 乜咁大镬啊？唔通我喺度发梦？ 喂，而家点啊？我保镖情人。 如果你真系我嘅情人嘅，咁要我死喺度我都制啦。 你都几镇定啊？如果我今次可以脱险，或者可以考虑下嘅。 嗯，真系嘅。咁老虎蟹都要搏咯，最佳嘅防守就系进攻啦！啊！出！ 你做乜嘢啊？ 想杀你嗰个人，而家就喺幅墙嘅后边啫。 吓！ 孟博，你系有料嘅。 嗯，海怪。 你揸住嗰支系乜嘢武器嚟啊？ 唔使惊，我揸住呢支系水枪嚟嘅啫，打唔冧腹墙嘅。 你都几幽默啊，孟波。不过有咁啱得咁巧，我呢支都系水枪，睇嚟今次都系水兵斗水鱼，水斗水噶啦。 既然系咁嘅，大家即管玩下。 生死关头都可以咁定嘅。 看起来我们摸黄啊， 下次还有机会再玩的。唉，第一个回合啫，大家就打成平手了，要杀你的人来头认真不小。 那当然了，海怪是一流的职业杀手来的。 是吗？你为什么知道？ 是我请他，又怎会不知道呢？ 政府忠告市民吸烟危害健康。 你又想同阿 Sir 玩嘢？你究竟系咪我哋阿 Sir 嚟噶吓？ 唔系噃，有孟波冇啰嗦。星期二晚11点，城市猎人。 缘同定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法宝算硬汉子，缘分神抛开一切温艳遇，无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坚持，满脑大志，万众数次恋某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孟波话我知，留心到大事大知，即使没发展，一于令佢 like 陪孟波写首相恋的故事。 全收。美女失踪。 她可能会去的地方我都找过了，我真的没晒计了，只有你才帮到我的。 好啊，我刚刚睡醒咋，不要做远发闭好不好啊，你令到我神经好紧张啊。 你再是这样不顶不掉啊，我发神经都有份的。我妹妹现在不见了啊。 发生连串美女失踪事件，关于上述的案件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一个月已经有19个少女失踪了，哇，全部都是正嘢嚟噶噃，唉，真嘥料啊！ 计埋我细妹遗憾在内，一共系20个啦。孟波啊，睇在我哋一场老友份上，你帮我搵遗憾翻嚟好唔好啊？ 咁你算系委托我啦嘛，系咪啊？ 点话点好啦，总而言之咧，我系唔会亏待你噶，咁得未啊？遗憾佢啊，足足有2日冇翻我屋企噶啦，大佬啊，求下你去搵佢翻嚟啦。 唔使咁急，都要知道你细妹个样先得噶。 吓，咁你真系应承我咯噃，所以我话你几时都够老友啫。你 我话你搞边一科啊，大哥？ 遗憾嗰啲相啊嘛，你中意边张就攞边张啦。喂，点啊？系咪同我一样咁市正啊？ 村正的24孝大佬嚟嘅，咁紧张个妹都有嘅。其实咁污秽啊，边度有人偷得嘅？担心佢嫁唔出涉糟罅，仲好过啦。有边个懵佬会拐带个丑八怪啊？唉，嘥了， 真的不明白你做大佬梗係當正個細妹是天仙嘅喎。 哇，呢、這個就正啦！ 哇，不是發夢係嘛？ 哎呀，哇呀，肥婆奶奶啊， 攞命咩？ 擦鞋 啊， 老友。 啊，多谢帮衬噃。喂，呢对鞋叫我点擦啦？唔好以为我老就玩嘢。 冇人同你玩啊。不过你想玩，我都会奉陪。点样啊，新闻眼？ 吓，你点知我个花名噶？ 最近嗰啲靓女失踪，搞到满城风雨，你实会有料到噶。 你啊，梗系身扎师兄嘅顶啦！乜你唔知道做我哋呢行嘅规矩咩？冇线人费点攞料啊？ 系咩？我话你字钱就冇啦，子弹就有一粒，你要唔要啊？ 啊，系。而丁木有间叫无机嘅俱乐部，你去嗰度睇下。 哇，哎呀，你拿起上来又挺靓的喎。嗯，哇， 你起来。我中咗枪，呢次实冇命啦，我唔想死啊！ 喂喂，我对麻甩佬冇兴趣噶，你唔好黐埋嚟啦！ 唉，我都就嚟死咯，你讲几句说话安慰我得唔得啊，大佬啊！ 死得咁易咩？你根本就冇中枪啊！ 啊， 支枪系漏嘅，边度呃到个城市猎人先至得嘅？ 吓，哦，乜原来系流嘢嚟噶？ 喂，你头先俾咗啲咩料佢啊？ 哦，佢嚟问关于美女失踪嗰样嘢喎，佢用纸张指住我，我点可以唔讲啊？我叫咗佢冇机俱乐部啊， 瞒唔过我双手嘅。如果佢唔系人妖咧，就一定系女人嚟啦。似乎佢个目的系同我一样噶噃。好啦，一于死根啊！ 各位，相信你哋等得好心急顶噶啦，为你哋预备嘅特别节目即将开始。好啦，音乐唔该。为我哋表演呢个节目嘅系我哋嘅新晋阿姐，而家又请山口玛丽小姐。 志达啊，你冇会员证唔入得去噶咯。 咁有咩啊？全部唔好喐啊！早排嗰班失踪少女收埋喺边度？ 老友啊，你喺度讲乜嘢啊？我哋呢度啊，攞证牌做生意嘅，你揾错地方啦！ 你收声啊！你当我系傻噶？你哋嘅大佬喺边度？精嘅就叫佢出嚟啊！ 喂，老友，你系咪睇得英雄片太多啊？ 你讲咩话？如果你仲唔讲出嚟嘅，我就喺你个肚度开个窿噶吓！ 唔使怕我浪头啦，照我睇你嗰支枪似乎系流嘢嚟嘅噃。 你梗系嫌命长顶啦！ 你揸嗰支系银色密林44，日本好少入口呢种类型嘅手枪嘅噃，喺玩具店就大把啦。 你收声啊！你收声！ 开张啦，唔好吓佢啊！够胆啊！ 行开啦！哎呀！啊！哇！ 唔好开枪啊！唔好开枪啊！呢件事同我哋真系冇关噶，我哋真系乜都唔知道噶。 仲有两粒子弹嘅，你哋精嘅就唔好乱嚟，喐嗰个死嗰个吓。 千祈唔好开枪啊！啊，你头先讲嗰单美女失踪嘅案件啊，我哋真系乜嘢都唔知道。 你真系冇。 我信你哋，不过唔好追嚟吓。如果唔系嘅话，头两个就会做你哋嘅替死鬼。 小心啊！你胆识过人，令在下非常之佩服啊。不过下次唔好再攞支流嘢嚟玩啊，好易玩出火嘅啫。 头先系你暗中帮我嘅。 喂喂，咪行住啦！我啊，头先帮你解咗围啦嘛，最低限度都请我饮翻杯酒，多谢我啊，啱唔啱先？ 对唔住，我唔饮酒嘅，要饮嘅你自己饮就够啦。 唔好咁啦，我今晚一定要同你饮个痛快啊！嚟啦，饮翻杯啦！应承我啦。识英雄做英雄，我真的好服你的。 我都话咗唔去啦，你听唔到嘅咩？ 唔好咁啦，实会有你着数噶噃。话唔定去到酒吧，可以揾到啲有用嘅料咧。 你讲嘅系真嘅。 缘同定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法宝算硬汉子，缘分神抛开一切温言乱，无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剑刺，满脑大志，万众数次恋某女子，成日像真。心都大是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力竭。陪万波写首相恋的故事， 真系正到晕啊！喂喂喂喂喂，木村啊，你咪喐啦！你咁样我瞄唔准噶嘛？ 孟波啊，你似乎瞄错咗目标咁啊！ 吓，咁你又会知嘅？ 我哋今次嘅任务系要整烂嗰把刀，那个老坑当系宝啊，仲紧要过自己条命添啊！ 肥婆奶奶啊，要我做埋晒啲咁无聊嘅嘢，我宁愿同啲靓女跳下捞壁好过啦！ 搞掂埋呢单收尾之后，你至睇到够啦。 唉，好啦。搞掂收皮， 我翻屋企啦喎， 好行咁松啊！啊！我最憎就系嗰啲大只佬， 变态狂魔。 小姐啊，唔好意思啊，我有啲嘢想请教你噶。去新宿会堂由呢条路去啱唔啱啊？ 哦，啱啊，你跟住呢条路直行啦。到咗下一个交通灯就转右行啦吓。 鱼子，对唔住啊，我迟到啊，因为公司临时有紧要事。吓？诶，鱼子啊，你做乜嘢啊吓？鱼子。你见点啊？喂，鱼子，鱼子啊！ 最近新宿发生了好多宗少女被枪杀的事件，虽然系闹市发生啊，但系一个目击证人都冇。 嗯， 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五个靓女噶啦。 嗯， 最近嗰宗受害人是一个中学生，佢嘅名叫做鱼子啊。当时佢喺街上边等紧佢家姐嘅。 嗯。 喂，孟波啊，你留心啲听我讲好唔好啊？ 你唔好搞我啊！咁单调嘅案件，唔该你唔好预我啊！ 啊， 咁啊真係可惜啦。嗰、那個靚女知道我哋拒絕咗佢咧，一定會好失望。 靚女，肥婆奶奶啊，點解你唔早啲講喎？ 委托我哋嗰个人呢，就是那个女学生的姐姐朱迪啦。 佢系咪又靓又正嘅先？ 不过而家唔关你事啦咩？ 系咁啦，每次有正嘢啊，你都留翻俾我噶嘛，系嘛？你叫佢阿麦间酒吧度见我啦。 喂，孟波啊，嗰度点见得人噶？ 我嚟啲咁嘅地方见面，我都唔知佢哋喺度搞乜鬼啊！ 情调舞咩？ 吓、 啊，系咪等得唔耐烦啊？我呢只脚真系珠圆玉润噶啦！ 啊系啊，色狼啊！ 啊，小姐啊，我系 我色狼啊！台下边有咸湿佬啊，快啲叫差人嚟拉佢啦！ 唔系啊，我约咗你见面嘅孟波唔系色狼嚟啊！ 啊，乜系你啊？ 哎呀，我是孟波啊，我听说你要为自己妹妹报仇嘛，是吧？ 是，没错，是你要缉拿真凶，交他给警方，将他绳之于法啊。 是咩？不过看你的样子，不像是想这样做的人来吧。你想我帮你找出凶手，给你亲手做低他啊？ 根本没这样的事啊。 你瞒过我双眼的。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其实我不应该找你帮手的。算我找错人了。 你走咗一定会好后悔啫。 我最后悔啊，系嚟呢一度见你啊，真啊！ 呢个大城市而家乌烟瘴气，好彩有我咁精明嘅私家侦探啫。你大恶先至唔敢衙门衙武，要揾杀你细妹个凶手，最快途径系嚟呢度啦。 不过你喺呢一度点样揾线索啊？ 喂，大哥马，哦，系 X Y Z 啊，充满杀机嘅鸡尾酒嚟噃。乜今日呢度又有麻烦咩？ 在五号台那边有个衰工威胁住失踪少女。 朱迪小姐，真的不好意思了，一阵有事发生。 有事发生？ 这杯鸡尾酒叫做 XY 加 2Z， 即是说分分钟有大镬嘢。每次阿猛要我帮手就被这种暗号过我了。等阵话不定有凶杀案发生。 凶杀案？ 我都讲过噶啦，呢笪地方乌烟瘴气，奸淫掳掠乜都齐啊！ 吓，荒谬啊！我系唔会帮贼佬做嘢嘅。 咁大声搏乜嘢啊？ 做咩啊？ 衰女啊！咁我唯有揾你做人质啦，顺便喺呢度咧揾翻啲使用，一个二个快啲拉佬啊！ 快啲走啦！ 武胆匪女要找女仔做挡箭牌，正嘅就好放开个女仔，快啲躝尸趌路！ 你咩新鲜萝卜皮啊？系差佬啊？ 你啲神嘅，睇清楚啲啦！乜差佬用麦林357手枪嘅咩？哼！对付你呢啲咁嘅垃圾，根本唔使嘥子弹。喺我未改变主意之前，你正嘅就放开佢。 黐筋嘅，开枪啊！即管开枪打我啦嘛！喺咁近距离开枪啊，子弹一定会射穿我个身，打正喺出边嗰啲行人嗰度嘅。你见到出边啊，人头涌涌啊，想唔死人都几难啊！正嘅咧就将支枪交俾我，快啲啊！交支枪俾我啊！如果唔系咧，我对呢个靓女唔客气噶。 你以为咁样就可以要挟到我嘅啦咩？咁你咪即管对佢唔客气咯。 啊，孟波先生， 好啊，你幼稚嘅你啊！你咁都开枪啊！ 玻璃门冇烂到嘅。 如果子弹嘅威力太猛嗰阵，只要有嘢挡住就减低威力噶啦。 孟波啊，乜你 阿猛唔使咁紧张，不过系皮外伤嚟啫，我冇咩事嘅。呢条友佢膊头受伤啫嘛。好啦，留翻啲手俾你搞掂佢啦。我周时都帮大哥乜解决难题嘅，佢负责俾情报我，啲料有时差佬都攞唔到啊。 所以你要我嚟呢度见面咯？ 嗱，呢条手巾仔你暂时借俾我用下先得唔得？ 啊， 咁而家冇事噶啦，你唔使惊吓。睇嚟我可以信任孟波嘅，佢一定会帮到我。 哎呀，肥婆奶奶啊，痛死我啦！哎呀， 大哥啊，你暂时收下手好啲喎。我知咧，嗰条友仔插手啦，你都无谓同佢硬碰啦。我咁样劝你咧，都系为咗你好嘅啫。 哦，你系指嗰个私家侦探孟波啊？ 你知道啊，最好啦。上次你殺死嗰個女高中生啊，佢家姐咧特登揾孟波嚟幫手，目的係想幫佢細妹報仇。 你嘅意思係話叫我停止唔好玩呢啲咁刺激好玩嘅遊戲啊？ 我唔係咁嘅意思啊，不過咧我唔希望你泥足深陷啫。 咁隨便你啦。 大哥啊，你 杀人可以令我兴奋，够晒刺激嘅。呢种乐趣，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嘅。 啊！好痛啊！ 你个伤口冇含脓，应该冇咩事嘅。 大佬啊，唔该你哋细力啲得唔得啊？ 你都黐嘅，你咁鬼怕痛就唔好打伤自己啦嘛，系咪？不过你都唔蠢得晒嘅，子弹穿过骨同骨之间。 咁啊，梗系啦。如果被子弹打碎咗啲骨啊，我只左手仲有得剩嘅咩？ 只不过咁啊，你所做嘅嘢并冇白费心机啊！ 吓、啊，你咁讲法系咪话已经揾到啲线索啊？ 好啦，搞掂啦！ 啊！ 喂，系咪觉得好痛咁啊？ 木柱大，你究竟系咪攞到啲咩线索啊？ 线人话俾我知，嗰个凶手坐嘅车咧系白色嘅房车嚟嘅， 系得咁多料噶咋？ 唔知呢件事添啊！线人阿健都俾人做瓜咗噃。 咩话？ 仲有啊，嗰、那个凶手所揸嘅车咧，亦都系白色嘅房车嚟。 咁啊，即系话杀死御子嗰个凶手知道我已经插手呢件案，于是就令佢发晒毛咯噃。 嗯，系咁，凶手下一个目标就好明显啦。 嗯，一定系佢啊。我只系识帮靓女做嘢嘅啫。 不过我答应承咗人噶啦噃。 你为咩要答应承佢先得噶？ 我谂住佢会好靓仔噶嘛。 哇！你恨家恨到缩咗啊！ 你要去噶啦， 耶路快都去啦。咬住唔怕嘅。 问你怕未？ 唔好啊！我顶唔顺啦，我顶唔顺啦。重获新生的枪杀。吹胀啊！肥婆奶奶啊！我都话咗我冇兴趣帮男人做嘢噶啦，我个宗旨净系帮女仔，仲要靓女添。 你唔好嘈喧巴闭啦，好唔好啊？咁讲法，即系男人嘅生意你都唔接咩？ 咁又唔系噃。 吓，咁系咩男人你先至会接佢嘅生意做啊？ 佢真係好有誠意嘅，就接。 吓？你話咩話？使乜懶嚴肅咁喎？佢真係好有誠意嘅，就接話好心你咧。哎呀，好辛苦啊，到嚟笑死我啦！哎呀，我就死啦！ 拜拜。 奶奶啊，要阿叔等咗成半个钟头咁耐。 嗰边个细路女都系喺度等紧人噶噃。 嗯。过多十年啦，我都会考虑下去接佢嘅。到咗嗰阵啊，佢唔再系细路女啦，系咪？ 变啊！ 算啦，我走啦。 孟波啊，你再等多两个字添啦。 要等你自己等到够。 还定佢好靓仔嘅咧，你又等多阵啦。 系咩？不过呢层唔关我事喎。 吓？ 啊？ 系佢啊？ 唔系啊嘛，就系呢条孟炳啊！你唔好滚搞我孟波啊！好似死人咁啊，面口用乜嘢陀衰我啊？ 你系孟波先生系咪？ 你就系迪美先生系嘛？ 哎呀，我嚟迟咗，唔好意思。 唔紧要， 系咁嘅。我想你帮我想个办法，令其他人以为我死咗。 点解呢？ 我谂天地中做呢一个名，你哋实听过嘅。 听过，佢下一任总理嘅热门人选嚟啊嘛，系咪？ 冇错啊，唔知你哋仲记唔记得一年之前佢嘅司机留低咗封遗书？然后在青潭这个地方跳海自杀死了。 我都听过，他醉酒揸车撞死人，畏罪自杀。 没错，那一个畏罪自杀的司机就是我来 的。就是你啊？ 嗯，那我就明白了，其实醉酒揸车车死个细路的是天地中造，我说得对吗？ 是啊， 他将罪名推在你身上， 而且他逼我写遗书，要我假装畏罪自杀，从此之后我不可以再回家，甚至连我唯一最锡的女儿在这一生这一世没有机会再见面。现在千秋上面那个小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了。 吓？ 我将她交给亲戚照顾的时候应承过说很快就会接她走的，所以我的女儿每天都来这里等我接她走。可以再忍受，所以想到个办法，如果天地中造以为我真的死了，那我就不用再偷偷摸摸做人，可以同道子团聚。 孟波啊， 点啊，小妹妹，是不是等着你爸爸？ 是， 他一定会来接你的。 叔叔啊，你认得我爸爸的？ 什么叔叔啊？哥哥一定会同你找回爸爸的。 真的吗？来啊，我定勾手指啊。 好啦，那你现在可以回去的啦。 是真的啦。 我现在才知道你这么有人情味的，真系失觉晒噃！我要对你另眼相看才得啊！ 打，我最中意玩靓女公仔噶啦！ 哎呀，睇路啊，小心啊！ 嗯，好耐冇见啊，松井先生， 我都叫你唔好再嚟东京噶啦！ 我系要见天地中造先生噶噃。 你以为我哋老细咁得闲会见你咩？你知唔知而家几忙啊？今次老细派我嚟见你啊，已经俾足面你啦。 如果你唔想嚟见我嘅话，大可以唔嚟嘅。咁到时我最多咪开个记者招待会 吓。咩话？唔系讲少啦，究竟有咩事？快啲讲啊！ 我想老细俾翻1亿 yen 我使下啫。 吓，1亿 yen？ 哦， 咁要分明数勒索嘅啫嘛。 如果你系唔俾嘅话，我就将嗰件事嘅真相话俾佢嘅政敌知。唔好唔记得，我系一个活生生嘅证据嚟。 你以前都冇咁狼胎嘅， 磨练咗成年咁耐，绵羊都会变豺狼啊！ 我要同老细商量过，先至可以答复你，系咁先啦。 我头先咁样讲啱唔啱啊？ 啱，仲好精彩添。 你嘅演技咁好，实可以攞奖啫。 我缺个冇名攞咗呢个。 既然主动埋嚟，唯有揾人做低佢啦。 佢打电话请杀手啊！ 佢一定会咁做啦。仲会在街上打添，因为咁比较安全嘛。我要凭佢拨电话盘嘅时间知道咩号码嘅。 嗰个电话系禁制嘅。 又碎咗添。 去佢身边度，炸弹好似打电话咁样，听下佢同对方讲啲。嗯？哦。 喂喂喂，等埋我啊！嗱，老友，有嘢益你啊！有个女住客周旋啲天仔肉噶，快啲去啦！ 吓，真系嘅。 五一三。哎大佬啊，你升得咁快，我点睇到啊？ 喂，边度啊？边度啊？ 四啊！ 啊，四楼啊？ 八啊？ 系几楼先啱啊？ 第一啊！ 一楼啊！啊！ 冇错啊！到时你哋自然会知道我嘅身份。 我知道啦，总之我会准时去到嗰度嘅。 佢真系想请职业杀手啊！暗号系玫瑰，地点系喺新宿公园，我好紧张啊！你做咩啊？ 哦，冇嘢，揾老友倾下偈啫嘛。 系喂，你要更改地点啊？ 饮落新宿公园都唔系太过安全啦，而且我想改过个暗号。 吓咩啊？用埋张咁样嘅暗号啊？我知道，一于咁话啦。用啲咁样嘅暗号会唔会抢眼啲啊？ 第二步计划有啲进展顺利啦，听日我就代替海怪去见佢。 你扮得真系好似，真系过瘾啊！你啊，再扮过啊！ 老细今次派我嚟见你已经俾足晒面你噶啦。 咩话？要成一亿 yen 啊？哼， 你都几狼胎噶噃。 哎呀，嗰条友仔啊，居然咁样玩我啊！ 嗰个海怪揽住个公仔喺度喊紧啊，仲要立埋口水剑添啊！ 你就系 冇错， 喂。你有咩唔妥啊？ 冇嘢，我谂起件好滑稽嘅事，一时忍唔住啫。 你究竟讲乜嘢？喂，你神神地咁，究竟刘定坚噶？ 哇！哎，你究竟想点啊？你讲啊！ 你精嘅就唔好喐啊！ 喂，你傻啊！喂啊！喂，冇玩啦！ 讲起玩，我仲识变魔术添啊！ 喂，你究竟系魔术师啊？要话杀手嚟噶？你讲啦！ 做杀手都有轻松嘅一面嘅啫，系咪？ 喂，咁你连枪法得唔得噶？喂，又搞边科啊你？你又想变魔术啊？ 嗱，前边有个花靓喺度氹紧女仔，我而家又打甩佢条裤睇嘢啦。 喂，你唔好乱嚟啊！有咩差错，我会俾你害死 的。淡定啦，我从未失过手嘅，攞住个气球吹爆佢。点啊？ 哎呀，系好嘢啊！好啦，今次呢单生意一月交俾你做， 我会做得好干净嘅，淡定啦。 導致你原諒我了。爸爸連見你一面的勇氣都沒有，真是沒用。誰啊？ 孟波啊，一切進行順利，我們依照計劃進行下一步。 福美啊，我是全景啊，老闆已經入了頭了。是是啊。 啊，是啊，你現在要多一億元啊。 喂，你大不大貪啲啊？你個老闆開金礦咩？ 你啲錢啊，罰你咁遲先答覆我啊。你考慮一下啦，你老闆嘅競選勁敵沖田先生嘅辦公室，佢離我呢度好近嘅咋。 喂，等陣啦，喂，好啦，好啦，你而家前後總共係2億 yen 啊，咁你想喺邊度交錢啊？ 今晚半夜12點，地點係海港碼頭，我要天地中做，自己一個人親自攞俾我，聽到未？ 佢真係好威猛啊！ 條友有雙重性格嘅， 我會叫老闆準時去碼頭嗰度噶啦，你放心啦。正盲兵嚟嘅，多多錢都冇用啦，可以帶你埋落棺材咩？ 哎呀，迪美啊！你点啊？你头先唔系好威猛嘅咩？ 老实讲啊，你唔去做戏真系嘥咗你啊！而家轮到我啦。 系，冇错，我系海怪啊。 嗯。 今晚12點，我知啦。 为咗慎重起见，我亲眼见到要送迪美归西，所以我会到嘅。我咁样做并唔系话信你唔过啊，只不过系我想我老细又安枕无忧咋。好啦，到时见啦。 嗯。 佢都去埋，咁咪換穿煲啦。 呢個計劃每個細節我都諗得好周詳噶啦，但係點都估唔到佢會親自去嘅。 不如我哋放棄啊！ 冇彎轉噶啦，佢可以揾個第二個殺手嘅啫。 係噶啦， 飲杯酒壯下膽啦。 到時你可以穿避彈衣的，不過當我開槍嗰陣，你一定要配合得好準確先得啊！ 佢嘅演技咁好，我諗冇問題嘅。 用口講同實際做分別好大嘅。 咁如果我唔着避弹衣咧， 咁就当然逼真好多啦。 不过好危险噶。 不过稍有差池，你就系咁戴噶啦噃。 但系如果唔系咁做啊，我惊住到时做得唔够逼真啊，我真系咁好戏就做咗大明星啦。我点都要搏一铺噶啦。 唔后悔？ 只要我可以同我个女一齐生活，就算系死啊，我都要搏一搏。 我要你帮下我手啊，有冇问题啊？ 冇问题啊，俾心机啊，道子等紧你噶。 系，我预咗噶啦。 放心啦，冇死得咁易嘅。 等多阵啦，小妹妹。 是你啊，我已经讲过要你老闆亲自来的 了。我说你的神的，你什么新鲜萝卜皮啊，要我老闆亲自来见你，你以为你好有飞屎啊？ 算了，这钱带了来没 有？我是不是应该给阴司钱你呢？ 你说 如果不是你落到地府怎么洗啊？ 哦，你是什么人啊？你试过？ 你不要怪我，要怪怪你自己戆居贪得无厌啦。 我粒子弹会射穿你的肚，不过不会打中你的要害，到时你千祈不要动啊。 哎呀，咁鬼多老鼠，哎呀仲鬼咁污糟邋遢，哎呀要快点。 好枪法啊！ 喂，你做咩啊？你仲唔快啲同我搞掂佢？ 使唔使咁心急啊？只要呢架车发生爆炸嘅话，咁佢就会连渣都冇，干手净脚啦。一枪打死佢，不如慢慢烧死佢，一来可以折磨得佢耐啲，二来化咗灰都冇人认得佢啊！ 哼，你真系冷酷无情，果然有杀手嘅本色。 你点啊？仲未死得啊嘛？ 未啊！ 哎呀，搞错咗添，死啦！哎呀，弊啦，未得噶。 喂，做咩啊？ 啊，冇乜嘢。司机位下面有个窿，到时你由嗰个窿就可以通到落去地下水渠。维香会喺下面接应你嘅，所以你一上车就要即刻捐落去。 冇嘅，唔见有坑渠窿嘅。 食尾， 搞乜鬼啊？仲唔走嫌命长咩？唔通位置唔啱？ 喂，你仲开枪？俾佢走甩好唔掂噶！ 我就系想咁做咯。 吓， 等我满怀希望嗰阵先至攞佢命啊嘛！ 你真系冷血啊！ 你太过奖啦！ 我死梗。 迪美啊，听唔听到啊？迪美啊，你松咗个手掣佢啦，快啲啦，快啲啊！你听唔听到啊？松手掣啊！ 唔得啊，我支持唔住。 算数啦，等我开枪，俾支枪我。哇！你癫咁咪咁咁快，好似冇命噶。 你再喺度阿支阿庄，我会将你同佢一齐变成灰嘅。 喂，你做乜嘢噶？快啲啦！你要坚持落去啊！唔通你唔想见你个女咩？ 道子。 佢喐嘅，佢想走啊！ 唔使担心，定啲嚟，呢个先至系最好嘅时候啊！ 好嘢，系做得好啊！咁佢连渣都冇得整。 边个剃头啊？ 嗱，呢啲钱系你噶啦， 你唔想睇埋场火烧完先走咩？ 记住啊，今日之后我哋有机会见到面都系陌生人啦。 咪行住， 咁 点啊？你唔会俾一个空嘅皮劫我啊嘛？ 我唔会咁做嘅，你放心啦。 砰砰！ 哇！我哎。 真的好了，以后你可以跟爸爸一起了。 我会找一个没人识我们的地方跟道子相依为命。 那你保重啊。 叔叔啊，因为我今次走得好急，记得了跟个千秋讲再见啊，不如你帮下我。 好了，我帮你讲十声再见啊。 道子啊，要上车啊。 我你收了他。 唔通你个劫里边唔可以嘅，我唔可以要呢啲钱噶。 可以，你当我送俾道子啦。 不过呢啲系你应该得到嘅钱嚟噶噃。 你少担心啦，我早已经攞起自己嗰份噶啦。 快啲啦，火车就开噶啦，系啦。咁你今次咪白做啦？ 你以为我会咩？ 佢真系好有诚意嘅，就接啦。 啊？你讲咩话？ 冇嘢。 けながら暗闇走り抜ける。自分らしい意味を任せても明日に怯えていたよ。It's your day, my day, my somebody's day。 誰かのために生きられるなら。優しさを甘えて痛くはない。 It's just a love 君だけが守れるものがどこかにあるさ。 It's just a love 一人でも傷ついた夢を取り戻すよ。 哎呀，系好嘢啊！好啦，今次呢单生意一月交俾你做。 空街去找美丽女子。算眼看子，缘分神抛开一切温言语，无意无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尽是周身满电子，满脑大志，扮尽数次恋某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 ，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留心到大事大知，即使没发展，一于令佢 like it。 陪漫播写首相恋的故事， 无愧啦，但系枪法就唔敢当啊！ 难过美人关， 喂，得未啊，孟科啊，快脆啲啦！哎呀，我好急啊，我忍唔住啦，就嚟赖出嚟啦，快啲啊！ 睇下先。贸易公司个老细俾人标心，赎款3000万。他的家人信匪徒要求付赎金，匪徒遵守承诺释放人质，巴比伦珠宝展览所有古董八折出售价，唔抵玩。 我忍唔住啦，孟波。 今日密云间中有阳光啊，女人你忍耐力啊真系曳噶啦。如果你心急嘅，一齐嚟啦好吗？ 死仔啊！拆烂个厕所一拍两散。 哇，大姐啊，你千祈唔好乱嚟啊！ 啊，阿丽。 孟波喺度嘛？ 你哎，你等阵先啊！ 我有事揾佢啊，即系我系佢个顾客啦，你明唔明啊，靓妹？ 你话我靓妹？喂，乜我而家个样好犀利你咩？ 香港小姐啊！ 看落你的样子都挺活泼啊，还很可爱添，大个了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的。 哈哈哈哈，赖了啦。 孟波，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你的枪法了噃，一阵间在练靶场里见啦。 他是谁来的？跟你冷熟络咁，识了很久了吗？ 你说得没错啊，野上牙子是我唯一值得爱的人来的。 啊，咩话？ 我记得在五年之前，当时我和牙子两个正处于热恋的阶段。 不要走啊，孟波，我好爱你。 世界充满了罪恶，在这个乱世之中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这个社会这么需要我，我是很应该抛开儿女私情。我这世人怎么都不会忘记巴黎之夜。 切，附近就有间餐厅叫巴黎之夜呢。 啊，野上牙子，没错，它是用这支香水的。 是厕所用的香剂来的。 讲出来你一定不信的了，牙子其实是一个女警来的。 女警？犀利啊！ 冇见咁耐，啲枪法进步咗噃，系真嘅。 唔敢当，我而家仲未有100%嘅信心命中目标嘅。 好啦，而家轮到在下献丑啦。 你不是嘛，斗鸡眼的咩？开了六枪只系得一枪打中目标咋？ 的确好嘢。 傻啦，喺呢度嘅距离近啫。 六发子弹都射中同一个点上面，你仲咁谦？ 咩话？唔系咁劲啊嘛，一个子弹窿中咗六枪啊！ 总算冇揾错人。我都知道今次可以帮到我的就只有孟波你一个嘅啫。 咁你又太过奖啦！不过以前嗰几单嘢咧，你仲未清晒啲数噃，先至声明啊，旧债未清，新债免问啊。 呢一单嘢同日美太空防卫计划有关，你都听过噶。呢一份高度秘密计划书长达85000页，而家俾人偷咗，仲攞咗嚟日本添。可怕的情报显示是一个秘密组织做的，这个组织是受乌干达共和国控制的。 现在是你当差，不是我当差啊，师姐。况且你没什么必要插只脚下去。 讲起来就一言难尽，总言之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哇， 调查这件事的小组已经解散了，但是我都决定了要调查到底，如果失败了的实行要视招炒鱿。 炒咗咪仲好，你可以跌埋心水嫁俾我咯，系嘛？ 你唔好同我讲笑啦，你帮下我手咧。 哇，好劲啊，好劲啊！ 死咧！啊！ 系啦，仲有嗰份高度秘密计划书已经用微型菲林缩影咗，收埋咗一个好隐蔽嘅地方嗰度添。 珠宝展啊！ 你都有睇到今朝嘅新闻噶。那顶皇冠在前两日被乌干达共和国出高价买了。 这个展览完了之后，顶皇冠就会运回乌干达共和国。 但凡艺术品过关的时候通常都是不检查的。不过根据一些可靠的情况显示，菲林就收起皇冠那里。 你们警方可以采取行动的。 没有真凭实据，不可以乱来的。 真的好靓啊！如果我可以拥有呢顶皇冠咁就好啦。 发梦冇咁早啊！你做成世都未必买得起。你睇下，市价200亿日元啊！ 咁即系有几多啊？ 大约啊，买到100间办公室咁上下啦。 咁多噶？ 真系奇啦！入边嗰支系乜嘢嚟嘅咧？哦。 我做咩啊？喂，吓，咩事啦？ 唔好亂鬥啊，分分鐘冇命噶。 啊，對唔住啊，我試下可唔可以整得爛啫嘛？ 咩話？ 唉，冇嘢冇嘢，我講笑咋，講笑咋。 而家咁睇，嗰支係警報系統嚟嘅。換言之，只要破壞咗佢，就可以輕易咁攞走頂皇冠。 講就容易啊，但係實際做起上嚟就好難嘅。 啊！ 表面睇嚟只係一個普通嘅玻璃箱，其實係有一層特殊嘅纖維包住，唔係咁易破壞到嘅。 啊，係咩？就好似你頭髮上面嗰啲噴髮膠咁啊！ 哎呀，唔好咁啦，正經啲。 嗯，你个咸湿佬啊，迟早食剥湿你个头啊！ 点啊？子彈打穿玻璃就會被他那塊特殊的薄膜包住，衝力完全消失了，一點殺傷力都沒有。這塊玻璃和罩住皇冠那個是相同的， 就算用麥林44都打不爛 都不得。這塊玻璃是由烏干達共和國的大臣直接訂造回來的，所以製造它的工廠是經過精心研究的。坐穩點，有人跟著你。 问下你，你有冇车牌噶？ 梗系有啦，你都傻嘅。啲窗烂晒仲好，横掂架车啲冷气都坏咗。 啊，冇错啦，而家架车咁都几通风啊！哇，前边啦，前边啦，微博烂烂得死咁啦！ 仲走到去边度啊？ 正正地咧，就照我哋嘅说话去做啦。 哎呀，好辛苦啊！ 哦，喂，你做乜嘢啊？ 哎呀， 喂，你点啊？边度中伤啊？ 呢度啊，好辛苦啊，好痛啊！ 喂，孟波啊，你睇下佢啊，你快啲想下办法啦。孟波啊， 唔使担心，呢个姿势真系够晒诱惑。 点啊？ 唔该晒你啊，你真的好人啊！ 好犀利啊！ 学阿爷咧， 佢哋咁样做法分明就系心虚啫。照咁样睇嚟，我个估计冇错嘅，将微型菲林一定喺皇冠嗰度。 或者咧，咁你可以翻去差馆攞张搜查令噶。 我未讲过咯，冇真凭实据系唔可以嘅，况且警方都唔方便出面调查。孟波啊，而家最好嘅方法就系由你出手偷咗顶皇冠过嚟，然后交俾警方处理。 我知道你拢嘢噶啦，真系服咗你啊！不过可惜啊，块玻璃系特制嘅，想偷都偷唔到噶噃。 孟波，你唔好咁謙啦，你唔記得咗你有百步穿楊嘅神乎其技咩？只要你射穿一個窿，跟住再由嗰個窿度射多槍打爛嘅警報器，你一定做得到噶。不過睇下你有冇膽識啫。 你就冇膽，佢實得噶。 嗱，牙子，你都好清楚呢單嘢絕對唔簡單噶啦。有咩意欲分分鐘連命都冇嘅，所以代價一定要合理。 咁你可以放心喎，今次嘅報酬我包你滿意，而且以前嗰筆數會一齊計添。只不過 做完嘢先至計啊嘛，係嘛？咁你聽住啦，只要你一攞到頂皇冠啊，咁我工作就完成。無論以後發生咗咩事或者有咩要求，我一概不理。 哎呀，你使乜咁認真啫？一個鐘頭後見啦。 我睇孟波你似乎好怕呢个女人咁嘅，乜你以前试过好多次同佢交易噶啦？ 系啊，呢只咁嘅狐狸精三番四次咁利用我。有一次佢雇佣我做佢私人保镖，点不知佢临时要我做啲合约以外嘅事，最后仲抌低我喺喜马拉雅山添啊，而且仲一啲报酬都收唔到。唉，好似俾个木马骝咁冇，而且永远都收唔到报酬嘅。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那你们讲好了你可以有多少报酬啊？ 嗯。 我服了你了，竟然想到由冷气槽进去的。 你过奖了。 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你都用我先行啫。 哦，因为我怕敌人会在后面偷袭我嘛。 对不住啊，我突然间跣咗脚。 啊，唔紧要，我都系跣咗手啫嘛。 嘘，唔好嘈啊！呢度系守卫室嚟噶。 哎，等埋啊！ 正嘢，完美无瑕。 哎呀哎呀！ 唔好怪我啊，我都唔想破坏呢件无价之宝嘅。要怪就怪你自己，点解要撇甩你条女？真系最毒妇人心啊！冇讲错。嗯？喂，俾佢见到晒添。哇，冇得弹啦，呢个姿势简直一流啊。哇，喂， 快啲啊，唔见到佢嘅 激气啊，又俾佢走甩咗，差啲就捉到佢噶啦嘛，佢应该唔会走得太远嘅。大家听住，你睇下附近周围揾下，快啲去啊！ 系， 快！ 唔通头先嗰个就系搞到满城风雨嘅女贼305？哇，佢个身材影真野火兼正斗， 黑色郁金香。 啊，有个靓女委托我做嘢啊！ 系啊，点啊？ 我接啊，死人都接啊！ 我知道你噶啦，我安排好你哋见面啦。 你黐咗边条线啊？平时啲靓女揾我做嘢，你好唔 like 噶？ 因为今次呢个系只有17岁嘅女学生嚟啫，只系只17岁嘅女仔唔翻发育得好啦。 唔多啊，我对未成年嘅少女冇兴趣啊。 唔得噶，我已经收咗人嘅订金啦。 肥婆奶奶，你话系你要我帮我一个靓妹，不过又唔系噃。葵香，你实在太过睇低而家啲女中学生啦。而家啲女中学生比我嗰个年代早熟好多嘅。我读中学嘅时候，啲女同学好密实嘅，边有啲咁笋嘅嘢噶？飞机场嘅大把。而家时势唔同咯，嗰阵同而家啲真系差得远，十足十好似行紧嚟嗰个咁样。 你系孟波先生？孟波先生啊！ 系咩名啊？ 我叫做美霞。 你个名字真系好听啊！点啊，美霞，有咩关照咁啊？ 我系想你帮我去偷一样嘢咁啫。 你唔使再讲落去啦，睇咁先。 喂，你等阵啊！我都未讲完你就走啦吓？ 我冇兴趣同啲靓妹玩埋晒啲咁无聊嘅游戏啊！我会退翻啲订金俾你，我劝你以后都系俾心机读书啦。 孟波，快啲考虑清楚吓！如果你唔应承，我即刻开枪。 你咁算威胁我咯噃？冇咁容易嘅。去边啊？ 你做咩啊？我喺度啊。 原来系你啊！ 冇错啦。他们跟我改了个名字叫做女贼305。 我知道了，你现在很欣赏我的枪法，所以才来找我呢。 是啊，不过如果你不肯帮我的，那我就立刻开枪。 你开枪吧，我早就拿了子弹出来了。 你说什么？ 我做边行的，不是怎会这么容易被你拿到支枪啊？跟靓妹做事我没兴趣啊。不过帮一个样貌这么标青的女贼手又不同这样说，我可以考虑一下的。 吓，咁样你真系应承我啦喎！ 不过咁啊，我有个要求噶。 我哋而家不如讲翻正经事啦，好嘛？ 唔好咁快住啊！ 咩事啊？ 我哋而家系拍档嚟噶啦嘛，你唔使再扮到懒严肃咁嘅样啦，好唔好？ 不过我而家冇咩唔妥啊。 唔系啊，如果系咁，我听唔到入脑噶。 点啊？而家得未啊？ 仲未得啊！ 你又想点啊？ 我想你着翻件性感夜行衣啫。 我冇衫起身噶喎。 你呢个唔系借口嚟噶，我呢件够小布啦，快啲着啊！ 孟波，你真系一啲羞耻都冇嘅，连一个女中学生都唔放过。乜原来仲靓过我噶？啊，系啦，小姐，你饮杯水先啦。弊啦，整湿咗你件衫喎。 唔紧要，冇所谓啊，即刻换翻我呢件性感夜行衣啦。嚟啦嚟啦，快住啲啦，我帮你换啦，好唔好？ 夜行衣，系啦，你究竟想孟波帮你偷啲乜嘢咧？ 系黑色嘅郁金香啊。 郁金香啊？ 黑色嘅添啊？ 黑色郁金香啊？我都未听过嘅。 培植到黑色嘅郁金香，可以话系每一个花王嘅梦想嚟嘅。而家只有一个人拥有呢一支黑色嘅郁金香，而呢个人就系住喺呢间大屋里边噶啦。点啊？你哋而家明白未？ 咁阴森嘅， 呢个 系乜水嚟噶？ 佢叫做猪棉豆，佢系呢间屋里边嘅管家嚟嘅。 你好核突啦！ 祸怪人啊！ 至于呢一个男人就系屋主啦，佢自称系超自然现象研究学家骆礼田博士。换言之，佢专门研究超能力嘅现象嘅， 又会自己赞自己都有嘅， 系神棍就真啦。 因为罗礼田博士怕人偷他的研究，所以他一向都很谨慎的。他家的防盗装置系统是全世界最完善的了。 那我们怎可以埋手呢？ 可以扮成一个懂得超能力人就可以了。 你怎样扮啊？ 这一层就要借助孟波才得了。 吓，我啊，我不懂得超能力的。 懂得用枪就可以了。 我要出去啊，你在这看住门口啊。 是，知道了，好声硬啊，老爷。 罗礼田博士每逢星期日都会出去做超能力实验的。 他会怎样做的呢？ 他会尝试用全心术来控制棒球的活动方向。 好， 大家集中精神打好点啊。 来啊！ 我要我帮去到击球之前跌低。 哎呀！真系激死啦！等我仲谂住今日有啲成绩添。 叔叔，你做乜嘢啊？ 你问我啊？系咁嘅，我而家喺度做紧一个震撼全球嘅超能力实验。 超能力？ 你唔明噶？例如我咧，要令到个棒球随住我心意改变方向。 系咁咋？好简单啫。 乜话？你话好简单？我用毕生研究嘅嘢，你竟然话简单？ 冇错啦，我随时都可以做得到噶。 你可以？ 唔信，我做俾你睇下。 哇，咁好极啦！你而家即刻试俾我睇下。 我要个波飞得远啲，变成全垒打。 唔好下爬，轻轻咁。 又轮到我出马啦！呢啲咁嘅事对我嚟讲，简直系 easy job 啦。 我嘅。 Bang！ 哦，点啊？咁样玩法又几爽噶噃？ 点会咁噶？ 点啊？你睇到晒啦？ 乜你真系有一种超自然能力噶？我想请你翻我屋企嗰度住下，对我研究一定有帮助嘅。 好啊。